用什么办法都没好，针对哪个都不好，这就有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又回到阴阳平衡了。到底啥为阴，到底啥为阳，这个不搞清楚，不把它调节平衡，一切都不会好，是不是这个问题？那就是 解析， 把根儿挖出来。 对， 我一定要知道这根儿到底在哪，这根儿到底是什么。你要是像老百姓说葫芦盖盖摇，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阴虚，有可能是火旺，你这么有可能也行，那你就针对阴虚你试试，你针对火旺你再试试，你针对气滞血瘀你再试试，你总得能试出一个吧。你能试出一个那就有见效的，你一个没试出来就说这些都不是阴。你像那个现代医学说遗传引起的糖尿病，要是遗传引起的，怎么有人遗传，怎么有人不遗传？ 我最初的是怎么得的呀？啊， 遗传引起的糖尿病， 第一个人是怎么得的呢？ 对呀， 遗传也得有一个最原始的呀，最初的一个人，他是怎么生病，然后才开始遗传的呀？ 这遗传， 还是说这个刚有人类就开始遗传了哈？ 遗传不是病因。 所以这块也确实， 遗传是结果， 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的基因突变？我才遗传，导致你基因突变那个原因， 对， 是糖尿病的根儿。 说白了，还要找到这个根儿哈。 遗传不是，这遗传是结果，是基因突变了才遗传。为什么你突变？什么原因导致的突变？那个才是因。那么第二个说病菌病毒引起的，那病菌病毒为什么能引起糖尿病？你这个因你必须得找到，而且必须得解决。你老怀疑是它引起的，这个不严谨，也不科学，你怎么来证明就是它？如果你证明不了，有可能是它引起的，那叫生命啊，不是机器呀、啊，修不好一扔就完事儿了，这个整不好是命没了。 就是， 这叫 说这个医生啊，保持着人命啊， 这叫人命关天呐、 对， 这个不能模棱两可，要如果模棱两可，就容易。出人命， 对，就等于说这个健康没有保障了。 对呀、啊，是吧、那么第三个、说肥胖引起，肥胖也是结果啊，他怎么就肥胖了呢？是什么原因他肥胖？那我怎么肥胖呢？他为什么肥胖呢？把那个找出来，那是因。 对，就得叨叨根儿哈。 对、所以肥胖引起糖尿病这不对。第四个，现代医学说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糖尿病，内分泌代谢紊乱依然是导致内分泌和代谢紊乱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因。 对， 把那个找出来，这些个都没找出来，糖尿病是不治之症，不可治愈，只能终生服药，结论就下了。这个结论下得早，不应该下，你的因都没找着，你把结论就下了。要把这个因找到，这个因我就解决不了，那个可以。你比方说病菌病毒，就它是病因，我们就消灭不了它，所以糖尿病啊就只能终生打胰岛素，终生吃药，这个咱就理解了。你看你要说不准，搞不清到底是不是，就说这个肥胖就是因，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糖尿病，他之所以到现在得上很少，极少极少，是吧？好了， 康复痊愈啊， 痊愈极少 极少， 只要得上基本上都是终生。所以我就认为哈，咱们要讲治未病，最终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那说也没说都一样了、 不是，那你还整治未病干啥呀？ 就是呢， 该得啥病还得啥病， 我们这节目就没有意义了哈。 没有意义啊。 对 啊，一样也没少得，你不管用什么招，别说最终你再让老百姓弄个劳民伤财，我还是一身病，一点没减少。那讲这治未病，不是没意义吗？ 这也辜负了全国医药市场的一半、 咱们讲治未病 期待、 是要帮助咱们国人解决健康，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能咱们会说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们， 对， 也可能呢认为我们说的不对，

反正知道有一种东西 称之为气， 称之为气，眼不见为气啊，这叫阳气。 嗯， 父母之精叫阴气啊，这叫阴阳二气啊，相互转化，相互调节，保持阴阳平衡。 嗯，维持生命、啊、 维持生命。 嗯， 那今天呢用显微镜全都看见了，阴是精子卵子，阳是有益菌。 嗯， 两个有生命的细胞，两种生命的物体， 大小相近哈， 哎，大小相近，嗯、 数量也相近， 哎，组合在一起， 嗯， 阴呢只有十万亿，阳呢100万亿， 哦， 它为啥100万亿呢？它也十万亿，它把阳包不上，包不上， 哦， 哎，它这100万亿从里到外， 嗯， 是吧？眼睛、鼻子、口腔、皮肤、阴道、肠道， 嗯， 哎，里里外外 无处不在哈， 哎，全包起来了， 嗯。 所以它是1000克75万亿， 嗯， 这个是后天之本，这是真正的后天之本。以前眼睛看不见，说那个摸不着看不见，你说是对还是不对？但这个用显微镜检测了，你要说这个不对，那就没有对的了。 就是你对这个中医先天之本后天之本的这个全新见解哈。 要不中医为啥，你看我说它伟大就在这儿，他都没看见，他说先有精，后有气，精在气之先。 对呀、啊， 当然了，先有精子卵子啊，它俩一结合，哎，变成胎儿婴儿，哎，这叫先有精。哎，婴儿一出生，后有气，这气就来了。 哦， 哎，就依附在这个阴上了。 嗯， 这就叫阴阳二气相互转化。 嗯， 哎，所以中医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你要离开这个解释，永远解释不了这句话的含义。哎，就是没有这个阳，没有益菌保护，你人生出来了孤阴，病菌病毒来了， 嗯， 活的把你吃没了。 就是说两个小时哈，如果他迟到两天恐怕就不行了， 那就你吃没了，都烂了，全身腐烂呢，里里外外都腐烂呢。 哦， 古代没有抗生素啊，烂被你烂没为止啊。说为什么人死了就是光剩骨头了，肉不都烂了吗？什么叫烂了？就是让病菌病毒吃没了，是吧？什么叫胃穿孔呢？那病菌病毒不吃咋穿的呀？什么原因？不是那个木头棍子给戳穿的啊？你说那怎么出窟窿哪来？怎么的？那为什么能手要碰破了能烂到骨头？是吧？ 嗯， 那是病菌病毒，是吧？胃你不碰破怎么就不烂呢？因为有益菌，那个正气，那个胃气在那看着呢，是不是？你看这么一说，是不是咱把这事儿已经说透了？ 嗯， 这叫后天之本。哎，那这么说呢，咱们把这个整个人体就逐渐逐渐的这个神秘的面纱 一层一层就揭开了， 我们就揭开了。 嗯， 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咋回事了。哎，不是不自知了， 嗯， 我们自知了，有自知之明了，明白自己咋回事了。 对， 那我们就得知道怎么办了。 嗯， 所以吧，你要说 就找了方向 啊，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那这事就不好办了，你啥也解决不了。但是我这么一说呢，就什么都解开了。 嗯， 那就是我说这叫消化，我还没说吸收。 嗯， 那什么又叫吸收呢？ 嗯，在这个西医认为，人从这个肠啊来吸收这个营养，通过这个肠道啊。 这个说法吧， 嗯， 也不全面。 嗯， 啊，这个。先把这些物质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这叫消化。 嗯， 分解完了它并不能吸收。 哦， 不是分解完了变成小分子就吸收了，不能吸收，得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得转换成氨基酸。 嗯， 转换成氨基酸得需要催化剂。 哦，还是离不开它。 哎，什么是催化剂？ 嗯， 就是刚才说这个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你看这是催化剂。 嗯， 哎，这么说吧，大家也不一定能理解。哎，我再举个例子，黄豆，你拿一把黄豆，你把它洗干净了，你就这么吃， 嗯， 你看能吸收不？吃完就拉稀，不吸收，因为它没转换成氨基酸。 嗯， 怎么才能转换成氨基酸呢？把它做成豆腐。 哦， 哎，做成豆腐必须搁催化剂。什么是催化剂？芦荽、